确实挺浪费的。于是一道命令就把这御用的卫生丝帛给改成了卫生纸了。这么一来也免了四川那边还得年年进贡。想当年这宝钞丝制作草纸需要大量的稻草和石灰水，用过之后这些渣子就成废物了，没地方放，就堆在了西院外边的河边上，日子一久愣是给堆出一座山来，取名叫象山。直到清朝这个宝钞丝才被取消，这座象山也没了。明朝的时候，这些专门提供服务的部门叫24衙门，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那几个还有很多。您比如专门管理澡堂子的有混堂司，制作金银品的有银作局，洗衣服的叫换衣局，专门提供水果的有司院局。除了这些还有大量的仓库，专门为皇上储存那些宝贝。可到了清朝，虽然这些部门还在，但这名字可就改成了内务府。咱们以后在节目里头接着聊。明天呢就是咱们第二次签售的时间了，下午2点在皇城艺术馆举行。这次全新皇城风情展里有这么个地方，专门展出的是皇上的书房和宝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感觉还存在我心房，